孟加拉国民族党、孟加拉国社会主义党和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主义近日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执政者放出妄言，说要完全破坏朝鲜。